啊，雾霾都橙色预警了，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不用我多说了。看那个微信平台上，大伙儿全都发来了各种各样的感慨，是吧？这个今儿早晨啊，一点不夸张的说，我都迟到了。为什么呢？总觉得这天没亮啊。哦，半夜呢，那再睡会儿吧。回头一睁眼，天没亮呢，再睡会儿吧。呀，再一睁眼，九点了。这怎么？哎呀，走的一半啊，路上走一半啊，这也是不夸张的说，差点就迷了路了。哎，哪儿那么邪乎？是啊，半道给于浩打电话吗？号啊，俺们电台在哪嘎达呢？于浩说：“那你搁哪儿呢？我搁建国门呢。”那建国门不就是到了吗？没瞅见呢，你看到没有？这开个玩笑啊，但是也并不夸张。为什么呢？不光是我啊，穆桂英都迷路了啊。是啊，道理不多说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一言以蔽之，治理雾霾，还蓝天儿啊，它不能只靠风，是吧？第二场霾还有呢啊，这个您淡定，哈哈，这个不是在天气气象领域的，在哪儿？在人心。嗨，就说啊，这是头几日。说在北京某公益组织的微博之上啊，啪贴出了一照片啊，说是有一位网友在咱北京地铁上拍到的。怎么呢？图片上显示有一位孩妈坐在这个地铁之上呢，这个解衣开怀给他们家孩子喂奶，话说的还挺难听，我这就不复述了啊，回头奖金没了啊，反正就是很难听很难听的话啊，带点侮辱性的色彩，结果引发争议。那么之后呢，涉事的微博对此进行了道歉，而且北京地铁人家公司那边，就是人家地铁官方说了，不会干涉车厢内给孩子喂奶的啊女同志。就说啊，挨这个地铁里头给孩子喂奶，这是个什么问题儿？哈，要我说呢，这是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儿，是吧？既不违反有关规定啊，法律法规有规定不许可的吗？没有，而且也和公共道德没关系啊。您要是觉着不合适，可以啊，善意的解劝，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提出建议嘛，比方说。在一些条件许可的地方，能不能够啊，公共场所，什么广场啊，啊，书店呐、啊，商场啊，车站呐、啊，候机楼啊，设立母婴室。实际上有些地方有，可是呢，却是把人家喂奶的这个照片放到网上，还不说，使用了非常扎眼的侮辱性的言辞。那么您这个所为究竟是维护公德还是不道德呢？不能用不文明的方式倡导文明之风，这不是走进了吗？你现在事儿大发了，人家事主知道了不干了，要打官司。要我说啊，不至于的，当事双方坐下来好好谈谈，是吧？有关的那个什么啊，甭管是微博的还是什么啊，发微博的人跟人道个歉，老老实实鞠个躬，也许就啊一天雾霾散了。一句话，实现中国梦，不是吗？啊，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啊，而不是纷争和内疚。 是吧？不能内斗啊，正是追逐梦想已三年，深化改革永争先，建成小康在眼前，是治党治吏都得严，必须的。这三年怎么说呢？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从打这个中国梦这个说法提出来到现在来说三年，嚯，全面建成小康正在攻坚，全面深化改革破冰前进，全面依法治国是旗帜鲜明，全面从严治党是掷地有声，是吧？这才是真正实现梦想的节奏啊。如今的事儿大变更啊，不，这是哪出呢？你看再论吗？千军万马上考场，胸中的锦绣好文章，为国效命是理应当，也有那算盘噼啪响。什么意思？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这个又一年啊，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完事儿了，考完交卷了，是吧？老师回去判卷子去了啊，这个还真是啊，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结局。怎么这么说呀？他不可能都考得上啊。考场上那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千军万马都来了，说比往年投考的人少，报考的人少是吗？那数也还是挺大的数量啊。啊，这里头啊应该说绝对有大多数，什么意思？胸怀报国之志的。也有背不住啊，实际上心里面扒了小算盘的，哎呀，铁饭碗是吧，来一碗吧，哈哈，来一碗。就说啊，说你这个国家公务员考试啊，作为一种就业的选择，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别忘了没什么职业是铁饭碗啊。以后咱们政府这边提高效率改革攻坚，那就更如是了。话说回来，他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不是公家人，咱就不报效国家了啊？哪有这个理啊？那这位呢？这位编外的呢？编外啊，编外人员吗？哪位啊？这位谁啊？断背的王佐呀，王佐断背吗？哦啊，你看看他那什么嘛，去金营了，那当然是编外人员了。哦，那是啊，没有公务员身份，那就不报效国家了。那还一位闲散人员呢，哪位啊？这是尉迟敬德呀，是吧？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就不报效国家了，是吧？那这位打工人员呢？打工人员啊， 霎时间只觉得眼前透亮，好一眼分黑洞洞的光景里面见阳光，贴着我千言万语 是吧？结镇国嘛，打工的是是啊，煤矿里面打工的嘛，正事儿。为国为民有主张，严格执法好榜样。醉酒驾车犯规章，外带五个噼儿啪小算盘，不是大耳光呀呵，怎么还动手了？您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这就是头几日，说是湖南三名公务人员喝了，不单喝了，而且还开了啊，开着车啊，喝完了酒是吧？这个啊，喝着小酒唱着歌，然后开着车出去了。结果呢，这个酒驾嘛，酒驾人家这个交警队要查呀，呵，这家伙了不得，砰，抬起一脚把警察巡逻车给踹翻了，哟呵，多大劲头啊！不是机动车，警察的巡逻车里面有那个电动自行车吗？踹翻了，辱骂并且要动手殴打巡逻人员，交警大队队长赶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个得询问一下情况啊！刚张嘴没两句，上来之后啪啪啪，呵，大嘴巴跟不要钱似的，抽了交警队长五个大耳贴子。嚯！事后交警队长跟记者表态了，是吧？必须得严肃处理啊！不是，那个我没有还手啊，我没有还手，是因为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啊，这个我怕会影响政府的形象，是吧？这都是个别人的这个行为，好吗？不是，这有点文过是非啊！他这个一方面是交通违法违规，再有一个动手打人。这是什么呀？这事儿还不给他闹大了呢？这必须得找他们领导去啊！哇，要这么来说的话，这个不单培养出福尔摩斯，昨儿说过啊，河南福尔摩斯啊，还培养出薛刚了。我看这意思，薛刚，你看反唐那位吗？怎么说？你看薛刚在洋湖把酒摘，他父母的寿诞把酒开。 三杯鱼肚去户外，惹下了大天大火灾，打坏了天空张天佑，张开的门牙 你看了没有？这得好好的问责处理啊，是不是啊？没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建成小康在眼前，治党治力啊，更得严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的微博是 RBC 画了画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和新华网报道，习近平发表了讲话啊，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腾讯说在巴黎呢，习近平和奥巴马面谈，谈的是中美关系。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这个住建部说了啊，说时下眼前这个霾呀啊，说都是供暖的原因嘛，嗨，供暖只是压垮空气质量的最后一根稻草啊。人民日报发文就评那个中国传媒大学领导被通报，是吧？违反了规章制度，违反了铁规，嘿嘿，冤吗？俩字儿，哪俩字儿？不冤呐。新华网说是有一架打巴黎飞北京的客机在俄罗斯是紧急降落，好像飞机啊有点小毛病，是吧？这个确保航空安全万无一失吗？乘客是安全的。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来看，北京青年报，咱北京说了啊，市规委说了，将有40万的人口疏解到通州。嗯，京华时报说呢，人家国办可是说了啊，凡是可以共享的信息，不得再向群众去要证明。什么证明啊？谁妈是谁妈那个啊？哈哈，就这个意思。北京晨报 哎呀，北京遭遇今年最严重的污染呐，部分地区 PM2.5 小时浓度超过了每立方米是900微克，呵，近1000了嘿，好嘛，新京报说了啊，最严重这个雾霾预计啊明儿结束是吧，盼着不。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来给各位念大报啊，今儿的人民日报就说啊，气候大会正在巴黎召开，我们不能等风来。说得好，道理大伙儿都明白是吧，就不细说了啊，相信大家跟这个党报所说所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另外人民日报还说呀，说是这个现在说起来啊这个霾，但是呢咱们知道这个其实一段时间以来呢已经注意到了供暖可能会对空气质量造成一些个影响，所以说呢不少的城市在改进供暖方式，比方说咱们北京清洁能源占比80%了是吧，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新华美电讯啊挺长的文章，简短截说，头些日咱们也念叨过，说是那个南航客机上的出了一位乘客，不是喊肚子疼吗？啊，说哟，赶紧搭，快快快，叫救护车啊！然后那个飞机落了地之后，舱门打不开，不是打不开，就没开，就半天没开舱门。开开了之后啊，这个急救人员上来之后啊，跟这个他们这个机组的乘务服务员之间扯皮啊，是你抬是我抬，我抬你不抬，你抬我不抬，好吗？最后这乘客没辙，那得了，我自己爬下去吧。他爬下去了，没完呢。而且后来还说了，那么再来呢，他就这个转院呢，转院后来给叫的是这个999的救护车。来了之后呢，这个跟他这个说呀，病人说咱们去协和是朝阳啊，大型的三甲医院嘛，说疼成这样，他病看来不轻啊。后来人家说别那个什么，那他们那儿的不好去啊，不好去。起先告是不好挂号，咱也不知道这个啊真着不真着，反正是没去吧，没去是给拉到他们这个急救中心自个儿的一个医院去了。所以这患者不乐意有意见，那现在呢999正式做出了回应啊，很多的解释，其中旁的我不说了啊，各说各的理，这是双方的权利。但是有一节999其中有这么一句，说这个一直没回应是为什么？人家新华社记者提这个问题儿啊，说是嗨，这个呢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没调查清楚之前我们没有回应哦，这个好像说不过去，没调查清楚之前也应该回应啊，人家既然给您提了意见了是吧，首先咱得有个态度啊，说是这个您这个意见呢我们很重视啊，我们正在调查处理。啊，回头有了这个结果呢，会跟您通报，会跟您通气，跟您商量。你这个态度应该有吧？啊，不知道有是没有啊，咱就不知道了。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啊，这个明儿起啊，空气质量恢复到优良，是吧？说是因为今儿晚上11点啊，怎么着？谁来？风来，是吧？啊，耳听得，耳边香，哈哈哈哈。这个东风起从天而降啊，哈哈，诸葛亮来了，嘿嘿，对对对，说了啊，下一条，本轮重污染和区域的燃煤排污密切相关，嘿嘿。那么另外呢，京华时报说了啊，说是河北多个地方启动了限行限产措施，哎呀。那么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说未来啊，咱们北京城六区将疏解200多万人口，嗯，这个得抓紧是吧。另外呢，北京晨报说了这个新规矩啊，快递打今儿起禁止投递这个国家机关的公文哦，是吧，这他得讲规矩是吧，有这个程序。今日人物佩兰哦，哪位啊，印象不深了，佩兰哦，国足主教练啊，对对对，怎么的了，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说是这个本来是要决定这个主帅的去留啊，现在估计是顾不上了。为什么呢？说他们足协里头啊，哎， 有点事儿啊，说是他们那有人被实名举报了，租代会之前是手忙脚乱啊，现在暂时顾不上佩大人了，佩大人啊，对了，贵圈真乱，哈哈。这个今日人物之二啊，这是北京晨报说的，这位叫梁赞诺夫，哦，这名字里带夫字，那就是俄罗斯人，哎，对了，俄罗斯著名电影导演，相信啊现在50来岁往上的朋友很多都是他的影迷，为什么呢？当年他拍的两部喜剧片《办公室的故事》和《俩人的车站》在中国广受欢迎。这位梁导演，梁导啊，喜剧之父，因病去世了，是吧？咱们也得送老爷子一程啊，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呵家伙，这是把我给累着了。为什么呀？这段时间咱们这个节目时间相对压缩了以后哈，老想跟大伙儿互动互动，挺不容易的。尤其这大白天，又是短信又是微信的，很多的哥都不发微信发短信了。为什么呀？不行啊，一心不能二用啊，视线不好啊。你看，哈哈，对。行可以啊，这是应该的啊，是吧？那个但是9418啊，他还是来了啊，他说那个他要给我发口罩，谢谢啊，回头您给送过来吧啊，哈哈，送过来，对，真不客气，那人家这是好朋友嘛，是吗？4148，感谢啊，感谢咱们啊，别您别感谢，您这个就这个说远了，是吧？咱们这都是啊好朋友，是吧？2598说有些人啊假公益之名，其实有那个恶劣的行为啊，咱就不点名了，是吧？1167，是吧？为什么呢？在北京很少这个刮风啊，你看这个雾霾，是吧？2926，是吧？一上来就发了几条，也是啊，对这个雾霾这个事儿，哎呀，真是啊，大伙很关心，这就是民生啊。趴趴熊啊，您瞅这天儿，跟进了仙境似的啊，真是哈、啊，我都有那种八仙过海的感觉了，腾云驾雾了，是吧？春晓。啊，是这个，哈哈，大伙儿都辛苦了。欧阳马秀，哟，这是新朋友啊，哈哈，说是让我戴口罩，是吧？小罗，哎呀，大风快来喽，龙哥啊，这个北京歌哨说看不见人啦，是吧？尹无鹏，大侄女现在看得见啊，在国外呢，在国外念书呢，这孩子啊，说让我出门戴口罩，是吧？还有这个姐夫啊，不是沃德杰夫啊，那也对。哎呀，现在这出了刮风，他还有招没有啊？是有啊，有，他必须得有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谢谢合作。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